情侣爱的你浓我浓的时候，就喜欢用电影啊、写书啊、唱歌啊，各种文艺的形式来表达出来啊。我们的歌手有这样的优势啊，能唱能写，所以自然免不了这样的俗套。我们听到的是彭坦和春晓演唱的《我们的小世界》，他们几乎在每一年到了结婚纪念日啊，就会在网络上公布他们的小情歌。我不认为这种方式有多高明啊，可是我还是蛮理解的啊。甜蜜的时候当然想秀一下了，而且他们也会觉得他们有自信一直到老啊。可是我看了这么多的文艺小情侣们啊，像周迅曾经也唱过李大齐啊，号称要嫁给他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我估计他自己都无力去唱那首李大齐了吧。于是我在想，如果某一天我有这样的一种资源的话，我不要去自己演，或者不要自己去唱啊，我要用别人的方式啊把它抽象化，我的歌词也不要太指向性的表达我对某一位先生的爱啊，我想放在心里，或者说尽量的放大和虚像化，这样可能才会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《一路上有你》张学友啊这首歌一样，有那么大的包容度啊，多年之后我们回忆起来的时候也不至于泪流满面、土崩瓦解、心若刀割吧。 你知道吗，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时间一爱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，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，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，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

是一个创作人，那么一个创作人对于自己的一些歌呢，通常都是有很高的标准的，很挑剔的，之所以他用了文雅的词，足以看出词有多好。再见我爱你，爱情这个事情呢，经常会让人很头疼，但是也会让人很兴奋啊。一个事情通常就有两面，大多数时候呢，我们会问对方，你是爱我的优点还是爱我的缺点？实际上别人一定是爱你的优点的，对方不是不爱你的缺点，而只是不爱你那些连自己都很厌恶的缺点。就好像我们并不是特别的爱对方，只是特别爱对方营造的那个环境和那个人在一起的那个自己。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